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嗯，熬了一宿夜，大家伙现在还好吗？还精神抖擞吗？战袋鼠军团啊，忙碌的闲人说，从0-3到1-1，这就是进步，国足加油。哎，从昨天能够战平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来看，好像大伙又燃起了，重燃起了希望啊。Twinkle Star 就问，昨儿平了？没有想到。 嗯 嗯， 有很多的朋友呢跟他的观点是一样 啊， 就是自己睡觉不看的时候怎么能踢一场正常的比赛呢？ 亏了吧。 嗯， 所以还得常常看。嗯，永远的儿媳妇说，国足这场太给力了，国父太拼了啊。其实所有的球员都还是挺拼的。 嗯 嗯。 另外林公子也说哈，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哎，这世界上啊，没有后悔药。 是啊。嗯，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哈，就是场面上的种种战术的细节，人员的安排，都已经不是重点了。所有的重点都被放在了赛后发布会。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家里人啊是看比赛。 嗯， 看完比赛之后也是马上到凌晨1点了，因为今天呢还得上班啊。 哎， 大家可能就休息了。 嗯， 这个错过了后面将近40分钟的这个半场球。 哎，半场球，半场球的赛后发布会， 应该准确的说是半场32分钟是吧？ 是 半场，就相当于踢一个30分钟加时赛。 哎， 1-1嘛， 真是哈，1-1又加了一个加时的赛后发布会。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战平澳大利亚6-5。嗯，您是不是对国足又重燃希望了？ 哎，另外呢，中国男篮的阵容啊也是大换血哈，也是备战世界杯预选赛。 嗯， 男足这儿踢着，男篮呢马上就要出征，客战日本，能拿下对手吗？ 嗯，两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依然是提示大家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严格限制进京返京的3条政策在17号，也就是今天的0点开始实行。北京设有13处应急高速服务区核酸检测点。 世界杯12强赛再度交手，中国男足呢是1-1战平澳大利亚。 嗯，男篮方面，中国男篮备战世预赛，周鹏表示要为国家队全力以赴。 冬奥的脚步为大家带来科技赋能，五棵松体育中心变身冬奥智慧场馆。 嗯 ，F1 创造历史，周冠宇成为了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 嗯，前几天呢也说过闫妮宣布退役的消息哈。 嗯， 闫妮自述职业生涯无愧于心。 世预赛，哎呀，那个欧洲区真的是非常的刺激啊！但是荷兰这个小组，荷兰是此前有点惊险，那现在是有惊无险，2-0战胜了挪威，直接晋级了。好了，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回顾的就是在今天凌晨1点结束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的12强赛第6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1-1战平了澳大利亚。啊，这是一个很相当好的结果了哈。 嗯， 因为赛前咱觉得这场是保负争平吧，因为确实面对澳大利亚没什么底气啊。第一回合让人踩一个0-3， 对，另外呢，在和阿曼的比赛当中呢，咱们也没有能够拿下这个在分档排在我们身后的球队。 嗯，所以呢，其实对这场比赛心理预期并没有那么高。 对， 最后能够1-1战平，包括在首发当中，终于出现了大家伙都想看到的四规划齐首发。哎，是不是还是让大家看到了很多这个欣喜的内容？ 对，以前很多人讨论呢，如果把这几个规划球员全部都放在场上的话，会影响球队的攻守平衡。那昨儿这场球到底这平衡影响没影响呢？ 可以有一个心里的答案了哈。我们先来听一下林润带来的报道，来复盘一下本场比赛。 北京时间11月17号凌晨，中国男足国家队在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中，凭借吴磊的点球再次收获一场平局。六轮比赛结束后，中国队1胜2平3负，积5分，仍然位列小组第5。本场比赛是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在12强赛当中的第2次交手。2个月前，中国队曾经0-3落败。这一次，中国队派出所有队中的入籍球员首发。上半场38分钟，澳大利亚队杜克头球破门，下半场对方禁区内首球，中国队吴磊主罚点球命中，扳平比分，打进个人在12强赛阶段的第4粒进球，令全队异常振奋。赛后吴磊坦言，艰苦只有自己知道。 首先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吧，因为这比赛之前我们大家也清楚这个外界给我们的压力，然后现在的形势也没有什么后路了吧，就是完全放开这个比赛，特别是0-1落后之后，其实我觉得整个球队发挥还是非常好，每个人都放开了。外界不知道我们这个团队这几个月来的这种艰苦吧，很多事情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觉得也不用说太多，因为外界可能很多东西他们看不到，大家还是憋着股劲吧。 在12强赛阶段尝试阵型饱受争议的主教练李铁，在赛后也分别举例对徐昕、巴顿和洛国富的使用，表示自己花在足球上的时间比任何人都多，也是最了解这支国家队的人。 有些时候外边如果我觉得说的对了，我们肯定都会虚心接受，哪怕是批评，哪怕是谩骂都没有问题。但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对于中国足球和包括国家队的球员，包括所有在中超踢球的球员，我可以很自信的讲，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了解中超这些所有球员，包括国家队球员，没有一个，我是最了解他们的。包括徐昕，你能想象到他27岁，这是他踢的第二场比赛，上一场的第一场，我们知道他的能力。包括巴顿，我们调巴顿的时候，肯定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疯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年轻的球员，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更多些机会。球队是肯定要年轻化，这是世界足球的一个趋势。包括阿布，上场比赛他踢了67分钟，他在过去的2年，可能是有一年是受很多伤。我说过去一年嘛，就尤其今年联赛以来，他踢的最多一场是55分钟中超联赛。他过去一年一直在跟伤病做斗争。在退出刚来到国家队的时候，状态其实非常差。我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让他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上场比赛踢了67分钟的数据，已经赶上我们在上海打的2场热身赛90分钟的数据还要高了。他现在有很大的风险，今天又比上场踢的更多一点。阿洛是一个非常努力的球员，每一场训练课他都会全力以赴，所以我们是很担心在这样下去，他很快就会受伤。所以我们在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把它来，把它变成我们看到的阿洛先生一样。还是想再重申一下，各位，我在足球上花的时间比你们硬本多多，只有我最了解这个国家队。 从0-3到1-1，李铁表示这场拿到1分很幸运，而澳大利亚主教练阿诺德则在今天的赛后说，和第一场比赛相比，他没有看到中国队的进步。巧合的是，连续第二次参加世预赛12强赛阶段比赛的中国男足国家队，目前也和上届同期的积分完全相同。至于中国足球水平，经过这5年到底提高与否，恐怕也不是一场比赛或一支球队能够完全代表的。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2021年度的中国男足国家队的所有比赛也全部结束。接下来12强赛将在明年1月继续展开。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大家伙心里都有不同的感受哈。7720说，看到后边心里居然真的又燃起赢的希望了，不像之前只是盼着少输一点儿。 嗯 嗯， 但是也有像浅香这样的、 嗯、 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的说希望、 哎、 说不是，是绝望 啊， 说那之前都干嘛去了。 是，就是早干嘛去了、 啊、 就是这种感觉哈、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对，宋彦军也说现在没有后悔药是吧，要是第一场、 嗯、 四名规划球员上场，那结果会和现在一样吗？ 嗯、 啊、但是就像李铁在赛后说的、陆国富之前很长时间没有打正式的比赛了、 嗯、 即便是中超比赛最长的时间好像出场55分钟， 嗯， 如果说第一阶段就让他们四个一块上，可能那时候密集的这个联赛刚刚结束，这几个规划球员身体确实是达不到那个比赛的标准。 嗯，更重 但是不理解的就是说，你打完那两场球之后，你在西亚有一个月的 休、嗯、 这个调整时间， 嗯、 这个时间之后为什么不用是吧？ 嗯，对，就是真是哈，尤其是在面对沙特的那场比赛的时候， 嗯， 如果我们是一个哪怕不是四规划全上，就是三个规划放在场上，有这种进攻属性的话，可能最后的比分不会是2-3哈、 嗯。 林公子说，那这样的如果太多了， 对 号称最了解国家队的铁指导想说几句，就是为什么上场还在纠结哈，在那个时间节点换下陆国富，这场80分钟又换下阿兰，他们自己不比你了解自己吗？啊，说如果这场不换阿兰，也许就绝杀了澳大利亚；上场不换陆国富，也许战胜阿曼了呢。嗯，但是所有一切都没有这些如果啊。 但是就是因为有如果这个词儿， 嗯， 所以才让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会一起讨论如果怎么样 了、嗯、啊。是啊，司机维度说，我猜中比分了，你们也不夸夸我 啊，这我这都有点飘了啊。今儿买彩票去， 今儿 您昨儿您要买，那我夸夸您、 啊。今儿您买哪场呢？ 对， 欧洲区7:30还有一场阿根廷对巴西的南美区的预选赛， 买单场， 买一单场吧 啊， 还剩下10几分钟时间哈、啊，您看现在还有没有窗口在开着的哈、 嗯？小时候可帅说。如果开始就这么踢，也许啊，卡塔尔离我们真的不远。可惜没如果， 嗯、 就是卡塔尔呢，咱们是考虑的多了。 嗯， 但是之前如果在人员使用的安排上，更讲究一点。 嗯， 现在就是我们的排名啊、局面呀、啊，甚至是国足所处的舆论环境啊， 嗯， 应该都不一样了。 对。但是大家呢，当听了刚才我们记者林苑的这一段录音里边，赛后发布会。李铁指导的这个种种的发言发声哈、 嗯， 可能补上了那一段，因为大家伙儿看完比赛都睡了，现在听起来是不是还是有点刺激耳朵哈、啊、？Jason 就是说，铁指导说有点过多了吧，言多必失，尤其是最后一句，周扒皮也说这个发布会，哎呦，这赵军说不忍直听哈、啊，凯坤也说听这段发言有点受不了啊，我没有微信也说这感觉有点。一根筋啊，不是特别适合当带头大哥、 啊、 反正这歌词大意呢、嗯、就是说我是全世界最委屈的，你们都不懂我，只有我最了解我自己的球员， 我有多努力你知道吗？ 嗯， 这听着话怎么那么熟悉呢是吧，在另外的一个圈层里面啊，是吧，他有多努力 啊他有多不容易 啊但是一般人那圈层也都是别人在说，就是第三方在说、 啊、 但这个就是第一人称在说，我有多努力，我有多委屈，这还是听起来让人觉得挺别扭哈、啊，七步说这结果还是没有觉得特别的有希望哈、啊，8216是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咱们不能一味的怪防守哈、啊，都到了这个阶段了，大脚星叔叔呢觉得陆国富、巴顿其实都有杀死比赛的机会啊， 嗯，那是。荣成斋这一点其实在这场平局之后应该更多的去考虑的是吧， 嗯， 说回来之后参加联赛，那关键现在联赛也是一地鸡毛，日子不好过呀、 嗯、 国脚们回来之后要经过一个21天的隔离啊，然后才能够回到各自的俱乐部，而到 12月中旬的时候啊，12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的联赛重启之后，到底还能有多少支球队？现在呢，也还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嗯，那当然，我们还是回到这场比赛当中啊，比赛的内容本身，其实，在赛后，严俊凌也说到了这场比赛，能看到从第一场0-3到现在1-1的进步，是一场比一场好。但是这个时间上哈，就显得有一点出状态有点出得太晚了，就是我们找到这个12强比赛节奏的时间节点，其实是从上一场踢阿曼开始的，那延续到这一场踢澳大利亚，就是不是如果这个状态再早一点，你哪怕说上来打澳大利亚让人家一记闷棍打趴下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后面的比赛哈，起码能够缓过神来。但是恰恰是在对于越南和对沙特的两场比赛当中，没有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内容。那当然回到昨天的这场比赛，扳平了比分之后，还是看到了一些欣喜的部分，比如说国足的反击啊，以及我们在人员的安排布置上的一些亮点。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中青报的评论员郭健带来的分析。 这场比赛可能这个球迷还应该还算满意吧。从结果来看，1-1打平了澳大利亚。从过程来看呢，被动是比较被动，但是也是一个正常的可以接受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场比赛呢，可能这个打成这样来得太晚了一些。上半场这个澳大利亚队的右路是打得多了一点，然后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困难。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以国足现在这个整体水平和实战能力来看，澳大利亚队不管是主打左路还是主打右路，我们都很难这个做得很好。因为国足目前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前场的防守偏软，然后给这个防线会带来这个加倍的压力。因为我们中前场球员要留着这个更多的精力去打进攻，所以我们如果看欧洲联赛的这种节奏，尤其是中前场这种不断的反抢，而且速度非常快的反抢，然后反抢之后这个迅速组织进攻的能力，就是他处理球非常快。在亚洲呢，我们国足显然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很难打乱对手的这种节奏。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你没有这个很好的中场防守球员，你这个一个都没有，别说有那么两三个了。你要能像欧洲高水平球队那么踢球的话，那你就得有这个中场的防守球员，你首先你身体得硬朗，你得速度快，你得大范围移动，然后你还要有非常好的这个球商和判断力，然后你能提前化解危机。这个对我们现在中前场球员来说，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所以我们没有这种中前场的这种防守球员。所以上半场这个澳大利亚的攻势，包括这个之前几场比赛，就是对方只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打，就总能给我们带来这个很大的困难。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我觉得这个我们没有明显的失误，反而是澳大利亚他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犯了很大错误，这个手张的太明显了，这个送了一个点球莫名其妙。当然吴磊的点球质量非常高，而且这个点球进球以后，扳平比分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来国足是希望通过反击然后再争取一些射门的机会。包括球员的这种精神状态，这种从落后到扳平到希望能再进一个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种心态非常好，所以他这段时间踢得非常积极。但是有几个问题，就是一个是队员这场很拼，最后15分钟20分钟体能有些状况。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澳大利亚他对中国的反击还是有准备的，我们应该有2-3次的反击的机会，但是他们防线上基本上是至少是三个人，而且队形和站位都没有太大的漏洞，相互之间的这种补防的意识也很好。包括回防的球员也在这个用最快的速度再回追到位。所以一般防反击的时候，这个防守本身就是非常被动的，如果你能完成这个延误，就已经是一次不错的防守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澳大利亚其实对中国的防守还是我觉得准备的挺多的。我们其实在两边其实已经接到球，有这个还算不错的打门机会了，但是澳大利亚的这个防守球员基本上没有失位，这就让我们打门呢还得这个还得是质量非常高的打门才能有直接威胁。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澳大利亚对这个我们的反击他是有准备的。 那不得不说，这场比赛从精神面貌上啊，整体的比赛的战术的内容上，还是在前面的六场比赛里，应该说是踢得最好的一场了。 也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整，可能呢，的确啊，像球队内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在面对舆论环境的压力之下，大家希望用一场更好的比赛来证明自己这段时间的付出。 那所以呢，昨天这场比赛当中，严强老师也是分析到，我们在中场和后场当中哈，这个中场像吴曦、徐昕，他们都承担着防守的任务，也踢出了一场有精神风貌的比赛。但是整体的中后场的防守体系依然是有缺陷的，间接造成了失球。 摩洛哥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如果要从阵型上来讲，确实跟之前有了挺大的改变。攻防两端，我们如果要分解来看的话，看上去是一个4-4-2，其实打的更像是一个4-2-4。但不管怎样，这一次的排阵，从实际效果上来讲，能够获得一个平局还算不错。前场三个规划球员第一次啊全部启用，其实在进攻端还是能体现出他们彼此的配合效率的。哪怕啊临门一脚进球的机会不是特别多，但是进攻方面的质量确实有所提高。而中场呢，主要是用来拦截和保护。这场比赛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吴曦和徐昕这两个中场球员，他们真的是完成了可能要3-4人才能完成的战术任务，非常了不起。所以和第一场相比的话，我觉得至少在战术布置这方面会更加清晰，在应对对方的力量型的打法这方面呢，哪怕啊身体和技术都有所不足，但还是以绝大的精神意志力，以拼劲和对方能够形成对抗，并且通过定位球能够找到扳平比分的机会。我觉得这场比赛这六场当中是最值得一提的一场比赛啊！至少对于球迷来说，要求不高的球迷来说，这场比赛踢出了一定的精神风貌，不丢人。甚至我觉得这场比赛会比一场对越南的胜利来讲更值得大家去激赏啊，更值得大家去总结珍惜和回味。至于在具体的战术层面上，中场为什么无法控制对方，而并不能给前场创造更多的进攻机会，我觉得这是基本球员实力所致。前场上了三个规划的攻击高手之后，质量有所提高，但是中场后场还只能依靠主要是依靠本土的球员。我一直认为在核心中位的搭配上还是有所不足我觉得蒋光太和张琳芃应该是最稳定的一对中卫搭档，但是这场比赛仍然是让张琳芃去打右路，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缺陷的。这可能也是让自己的防守方面，特别是在防对方的这种冲击性打法的时候有所欠缺的原因，丢球跟这也有间接的关系。 好，我们也继续来回顾昨晚的其他几个场次啊，也是在 B 组的比赛当中，越南主场对阵沙特，最终沙特依然是一个最小的代价赢得了这场比赛，客场1-0战胜越南，积16分，继续稳居 B 组小组的第一位。越南已经是遭遇到了6连败。第31分钟，赛利赫·谢赫里在禁区内头球攻门，越南的门将裴进长虽然是飞身将球扑出，但是裁判示意皮球已经是越过了门线，进球有效，最终这个比分也是保持到了中场。那这样，沙特和澳大利亚的积分的差距就进一步被拉开了。 另外呢，就是也有家里人说啊，中国队逼平了澳大利亚之后呢，间接的是帮助了日本队，因为日本队呢在昨天的比赛里面取胜了啊，是他们面对阿曼，在第80分钟的时候，日本队在左路发起进攻，三沾勋在前插接球形成突破之后呢，传中到禁区里面，伊东纯也门前垫射破门，日本队呢也正是凭借着伊东纯也这个进球，1-0击败了阿曼。成功的复仇了首回合，是吧？首回合他们0-1失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凭借着中国队和澳大利亚的这个平局啊，拖住澳大利亚，日本12分，反超了澳大利亚，现在排在小组的第二位。 哎，所以我们到底在这个小组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搅和。刚才一览众山小说，咱就搅和呗。反正要说现在依然是一个 毕竟还是排在第五，只有五个积分啊，你还是一个只存在理论上出现的可能。那不如就在翻过年而来的比赛当中，我们大范围的搅和，我们搅和搅和日本，然后再面对越南的时候，在一个更小的代价赢下对手，给越南彻底给摁死了。 不不不不，人家铁指导说了， 铁指导说什么？ 就是这个说主场跟客场是一样的人，那个是脑子有问题的。 哦哦哦， 因为我们下回打越南的时候是客场了， 那就 人家 更不一样了， 对吧？就已经给我们出征客场，明确的埋下了伏笔 啊。那更难了，更不容易了， 对， 更该委屈了。 因为打阿曼， 嗯， 咱也是客场， 嗯。打阿曼的时候，咱 也是客场， 也是客场。 对， 哎，打日本的时候， 咱也是客场， 也是客场。 嗯、 那就得，那明年的这比赛，咱也搅和不动了，是吧？是这个意思。 嗯、 但我还是觉得，就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第五的身份，哈， 就是这场平局，还是让惠凡觉得我们还是具备搅和的能力的。 对呀、 啊， 我们别的不成，我们搅和搅和还可以。 啊 是不是？怎么着也是去让这个小组，除了沙特之外，哈，就其他的像日本啊、澳大利亚、阿曼，就是让他们之间啊互相变得更复杂一些。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是具备这样的能力哈。嗯、要不然这比赛踢的还有什么劲呢？对不对？南极也跟一哥的想法一样，说踢越南这回可能不成了，毕竟是客场，是吧？嗯，我们稍后再继续探讨国足的话题。那当然现在一个更关键的就是踢完了澳大利亚之后，前面有传言说规划球员就集体就都解散了，都要回到巴西去休假哈，也不会参与到十二月的联赛。但是目前来看应该还不是这样，因为昨天早上我们在跟肖楠老师连线的时候，他也是透露了，除了阿兰要回到巴西之外，其他的几位规划都会随国家队回到国内。 因为之前说像洛国富、艾克森啊，他们都是打完这个比赛之后就会去休假，是吧？返回巴西。现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呢，李铁是直接点了名说阿兰啊，跟阿兰做了一个告别，阿兰要返回巴西和家人团聚。但是另外的三个人，像罗国富啊、埃克森啊，包括蒋光泰啊，其实他们的行程具体安排还没最终确定。但主要的问题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现在回到国内之后呢，联赛也是一地鸡毛，广州队能不能够参加第二阶段的中超比赛还不知道。咱们这几位规划球员就算是回来之后经过了隔离，能不能够有中超联赛来踢，在下一次出征世界杯预选赛之前这段时间通过比赛保证状态，这个现在不太好说。 所以其实接下来的这个他们的日程安排都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确定哈。我们也是连线了广州当地的媒体林本健老师请他来说了一下最近广州队的这个情况，因为广州队遇到的资金上的这种困难也让他们是不是能够参与十二月的联赛不得而知啊。那林本健是表示，如果不进行股权的重组的话，可能很难，而规划球员呢也有解约的风险，综合考虑之下应该是会完成十二强赛的。 广州足球队目前的状况是不太理想，俱乐部目前已经没有资金了，所以他无力承担球员的工资薪水。球队呢原本应该是在今年九月份就开始集中备战第二阶段的中超联赛，但是事实上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集中。球员们呢也只能是自己找地方进行训练保持状态。很多球员现在这种对自己的前景是比较迷茫，也有一些球员是希望离开。但是目前的大环境来讲的话，他们想要离开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如果想要离开的话呢，到别的俱乐部，那么就得接受大幅度降薪的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广州方面其实也在积极的帮助广州足球俱乐部联系合作方，但是就目前广州队的球员薪资结构来讲的话，如果他没有做出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可以肯定几乎是没有企业敢接盘的。所以呢，对于广州队来讲， 能不能参加第二阶段的中超联赛，事实上目前还是充满了很多的变数。如果光靠恒大集团的话，那么可以断言是不可能再参加第二阶段的中超联赛，必须要进行股权改革，否则的话是参加不了的。而要实现股权改革，就必须要对现有的薪资结构进行大幅度的改动，球员必须要接受大幅度的这种降薪。这个能否顺利的进行，也很可能是决定广州队能否参加第二阶段中超联赛的重要因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几名规划球员继续留在队中的可能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难度确实非常大，主要是这个薪水的问题。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如果说连续三个月俱乐部欠薪的话，那么球员其实可以变成自由身，解约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但是球员如果想转会的话呢，俱乐部特别是国内有俱乐部敢接收吗？这是个问题。之前有传闻说有一些国企俱乐部想接收几名规划球员，但肯定你要去这些俱乐部的话也得接受大幅度减薪。如果大幅度减薪，那么对于这些规划球员来讲的话，他们要是能够在其他联赛也找到相当薪水的水平，他们还会不会选择中超联赛呢？因为毕竟现在的中超联赛还有什么吸引力来吸引他们继续留下来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存在像高拉特一样有解约的可能，这个真的是要看各方协调的结果，看这个恒大集团，看广州方面，包括有意向接盘广州足球队或者说参股广州足球俱乐部的这些企业，同时也要看看其他俱乐部，特别是一些国企俱乐部目前没有遭受这种经济危机的这么一个这些俱乐部他们的这种意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些规划国脚来讲的话，我想明年的国家队联赛应该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还是能够在国家队看到他们的身影。毕竟他们现在还是国脚，还是中国籍球员。代表中国队踢这个世预赛也是他们的梦想，国家队和俱乐部毕竟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我想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们应该是能够踢完世预赛十二强赛的比赛。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女超联赛第三阶段争冠组第二轮的比赛，昨天进行强强对话里，王霜传射建功，武汉4-1战胜了上海，长春0-2输给了广东梅州客家。本轮江苏女足是轮空了积分榜上武汉、广东和上海，目前暂列前三的位置。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抗击疫情特别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严格限制进返京三条政策，在今天起的0点开始实施。北京设有13处应急高速服务区的核酸检测点，详细的情况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根据规定，从17号0点开始，进返京人员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核酸证明纸质和电子版均可。14天内有一例以上本土新冠感染者所在县旅居史的人员，严格限制进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潘旭红表示，高速公路设置的应急检查点位于京台高速万庄、京藏高速官厅、京哈高速香河、京城高速金山岭等13个服务区。 群众在该检测点核酸采样需填写承诺书，持核酸检测采样回执检查站予以放行。这只是服务群众的救急措施。这些检测点条件有限，群众来回折返检查站和服务区，既容易导致交通拥堵，也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不便。

放在中国男篮那儿，看一看中国男篮最近的情况。 哎，是最近中国男篮正在宁波北仑进行着训练备战啊，因为在月底11月27号和28号就要进行世预赛两场对阵日本的比赛了，都是在仙台市来进行。那所以最近主教练杜峰指导还有队员们也是频频的接受采访，我们先来听一下李维带来的报道。 刚刚结束 CBA 第一阶段的比赛，中国男篮的集训就立即开始了。按照计划，他们将在北仑进行一周的备战，然后前往日本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比赛。这次中国男篮集训的名单共有16人，本赛季刚刚复出的易建联没有入选，周琦是名单中唯一一个在海外打球的球员。对于人员的选择，主教练杜峰说，一是根据对手的情况，第二还是要看大家目前的身体状况。 从国家男篮现在调整的新的比赛办法啊，对于国家队国际比赛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联赛已经开始打了将近一个月了，然后呢之前还有一些全运会的比赛对于每个球员来说，可能这一段时间是身体最为疲劳的一个阶段。 中国男篮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时间紧，球队磨合的时间比较短。杜峰说 训练的时间不到一周，也要根据各队员的身体情况然后调整，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备战的要求和目的尽可能的在这次集训当中备战当中让全员队员都健康都顺利去完成好这次备战。 这次32岁的老将周鹏依然是国家队的一员，他也是球队里为数不多的80后球员。作为经验最丰富的球员之一，周鹏还是希望给年轻人起到榜样的作用。 首先把自己做好吧，严于律己，然后希望能做好自己的同时，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标杆嘛。 从2007年第一次入选中国男篮集训队，到如今已经14年了。周鹏说，每次国家队召唤自己，都会感到非常的光荣。 不光是一个队伍的一样简单，他因为他身披着中国的这种战袍，是一个代表着祖国形象的一支队伍，所以说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很庄重很威严的一个地方，然后每个人来到这里都需要竭尽全力的去努力吧，然后一直都没有改变。 按照赛程，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1月27号11:05和28号17:35在仙台与日本队进行这两场世预赛的比赛。 那杜峰指导也是对这一份大名单的选择做了一个解读哈，说选人的标准一个是联赛的表现，还有就是针对日本队的特点而制定的。那不过呢，最新的这16人的名单跟8月份的名单相比，这选人的思路是发生挺大变化的。像王少杰、朱明镇、刘传兴、陆文博还有赵元昊，这都是同步离开国家队。像阿联和小川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哈，所以没有进入到这一次的名单里。包括奥运会落选赛表现很出色的胡明轩，这也是同样受限于伤病无缘集训名单。还有此前大家呼声很高的这个陶汉林，联赛数据很亮眼哈，也没有进入到这个大名单。所以当年轻一代的国手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进入，老大哥们呢又退居二线，也就是说像郭艾伦、孙铭辉、王哲林、阿布都、赵睿、胡金秋这些人他们是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了。 我们呢也是连线了篮球评论员杨申他也分析呢，就是男篮集训名单呀，6个后卫是领衔后卫线，那麒麟能否在最后入围这个出征名单也是存有悬念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内线人员啊，咱们现在从这名单当中还挺富裕的，关键要看一看杜峰杜指导能够给这些年轻人多少机会。 中国男篮将在本月27号和28号和日本男篮进行两场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现在呢，中国男篮已经是在宁波集结备战。那这届中国男篮的阵容，我觉得基本延续了上一届，也就是打落选赛那届的组建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以外为主，以速度为主。我们第一眼看这个名单呢，就会发现有很多后卫，而且呢，这6个后卫基本上都可以算作是双能卫，可能除了徐杰之外，其他5个人呢，既可以打1，也都可以打2。这个呢，就是现在篮球的一个发展趋势。 以可以持球的后卫甚至是前锋来发动这个挡拆的配合，然后驱动整个球队的进攻体系。那现在中国男篮可以发动挡拆配合进攻的持球的前锋比较少，所以现在呢就必须有更多的后卫去干这个事儿。锋线呢是老中青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周鹏，年龄稍微小一点的任骏飞，以及中生代的阿布杜沙拉木，年轻的呢就是麒麟张镇麟。麒麟呢是没有打今年夏天的落选赛，这个新疆队这个赛季又不是状态特别好，成绩现在是比较差，但是仍然被招入到了球队集训队当中，这说明他的能力和潜能还是被普遍的看好的。一般来说呢，从2015年亚锦赛开始，中国男篮都会配置四个锋线，那如果说麒麟能够挤入到这个最终的名单打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名单的话，那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打国际比赛的机会。当然了，中日之间的对抗呢历来都是比较受关注的，好像输谁都行，但是绝对不能输日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整个晋级的压力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单场比赛胜负的压力还是不小，所以取胜还是第一要务。那麒麟能不能得到出场的机会可能还是需要再看啊。内线呢都是技战力了，大韩、大鸟、大王胡金秋，再加上周琦，这个阵容打世界杯预选赛应该说是绰绰有余，就看这个杜锋怎么去选择了。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呢，一直希望中国男篮是越年轻化越好，像沈子杰呀、张镇麟啊，包括麒麟，都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出场的时间，让他们尽早的更快的成长。因为你近期的目标呢确实是打进这个世界杯决赛圈，但远期的目标呢其实是巴黎奥运会，甚至是下一届奥运会的比赛。所以呢，年轻化是势不可挡的趋势，也是中国篮球想要持续发展所要必须做的事情。 所以杜锋指导的这个大方向肯定是没有毛病就看在比赛实战里边会给年轻人多少机会。无论是联赛里边广东队的这种无上无下去培养更多年轻人，还是在国家队的层面上，相信他都是有一个整体的考虑的那当然说到了一些细节，人员上，比如角门男孩说哟，这周琦进大名单他能回得来吗包括大韩，大韩的状态还是挺不错的 对，今年在联赛当中的状态不错，当然这份大名单当中呢最后还会再有筛选是吧，在最终的出征名单方面还会根据最近的这个集训以及杜锋的对于人员的使用进行考虑。而对于周琦的话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两场比赛呢都是在日本进行， 是 那周琦可以从澳大利亚直接飞往日本和中国男篮进行会合，他不用就是非要到国内来隔离是吧只要是看一看他在这段时间呢在 NBL 季前赛当中的表现还是不错不要出现一些伤病状况就能够和国家队会合。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潇和杨申来介绍一下阿布都和周琦的情况。 27号开始的世预赛，这次国家队名单当中呢我们又看到了张镇麟、麒麟，这个包括伤愈复出的阿布都沙拉木他们的名字。那么张镇麟呢在上一次在杜锋的这个国家队当中呢有点找不到感觉，那么我相信经过了上一次之后加上这个赛季回来的这个比赛的适应这次呢应该可能会好一点，但至于他能不能获得更多的上场时间，这个要看他在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在训练当中表现出来的状态，因为这两场球呢挺关键的。那么能不能够给更多的年轻人锻炼的机会，还是以争胜为目的的，这个你保胜利为目的的，这个去拼，这个要看教练组当时的一个决策。那么对于张镇麟来说，在国家队当中，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那么他必须做到教练对他的要求的东西其实麒麟也是一样。那么麒麟的这个赛季状态并不理想，整个这个第一阶段13场比赛虽然基本都出战了，但是呢，没有看到特别突出的表现。但是杜锋依然把他招进了这个国家队，一个看来是在之前的这个国家队训练当中还是觉得这个孩子有培养前途和价值。那么 对于这个这次也是给机会招过去看一看。我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国家队的小前锋位置上啊，还有周鹏、有任骏飞他们这样的老将坐镇，基本上还是在关键时刻还是有战斗力的。所以说年轻人呢最后能留下几个现在不好说。那么阿卜杜沙拉木那么第一次重新回到国家队，那么他能回到国家队呢也是因为这个在联赛当中啊第一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其中有一场球拿到了40加，这是唯一一个啊只是球员在第一阶段拿到40加的这个表现的。所以他能回到国家队呢也是因为杜锋看到了他这个状态不错，而且现在整个阿卜杜的这种打球的这种自信啊，手感也好啊，自信心也好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再把他调到国家队，而且他能打3号位也能打4号位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摇摆人的位置。但至于这几位球员能否在比赛当中真正获得机会，甚至获得比较好的上场时间啊，现在真的没法去确定去或者去判断，这完全要看他们对杜指导战术的这个适应。 新赛季的澳大利亚联赛呢是在12月初开始，按照周琦和墨尔本凤凰队签这个合约呢，周琦是有义务回到国家队去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的。那从整个的比赛的日程来看呢，周琦从澳洲再折腾回来，然后再随国家队去日本，这可能性我感觉并不大，因为现在这个防疫政策的情况也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最有可能的就是周琦直接从澳大利亚飞日本和国家队进行会合，打完比赛呢就直接回到澳大利亚了，这可能是最可能的方式。对于周琦来说呢，这个旅途呢肯定是比较疲劳的，但是对于中国男篮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啊，如果周琦能够顺利的和国家队会合，以周琦的能力在 NBL 这个季前赛当中都有这么出色的表现，打亚洲级别的世界杯预选赛，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到时候咱们再看看周琦代表国家队的比赛打得怎么样。在经过澳大利亚这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比赛，会有哪方面的提升？从之前的这几场赛季前的热身赛的比赛，包括一些照片上来看，他这个力量肌肉还是不错的啊，说明训练没耽误。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女篮啊，WCBA 也正在进行当中。昨天首钢女篮的名将杨绊绊也宣布退役了，她在微博上说，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但是很遗憾的原因，因为伤病不得不告别所热爱的篮球赛场，但是会继续的投身篮球事业。32岁，曾经6次拿到了 WCBA 的总冠军，并且帮着中国女篮拿到了09年和11年亚锦赛的冠军。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大气扩散条件不佳，白天到夜间能见度较差，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变化不大，早晚天气冷，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注意加强保暖，谨防感冒。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轻雾或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差，不太适宜登山。舒适度气象指数，今天的气温在12到1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3，体感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 ，Jeep 新大指挥官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9天。 Jeep 新大指挥官23.98万起，旗舰级全路况7座 SUV 可享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或至高3年零息，更有 Jeep Life 野车生活精品套装等你来拿。详询 Jeep 北京安源6176-3866。 好，来到了第30段，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WCBA 在16号进行的首轮最后的4场较量，其中咱们北京队是79-50击败的福建哈，那其他的场次像山西是有惊无险，77-65战胜了河北，重返联赛的辽宁女篮在首秀里是70-93大比分的输给了浙江，还有一场山东87-83险胜了东莞队的比赛。17号，也就是今天，第二轮就全面开启了，新疆对阵江苏，四川对阵河北，武汉对阵陕西，天津对阵内蒙古，大庆对阵的是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女子篮球联队。我们也是在赛后连线了北京女篮的主教练张云松。 张指导 云松指导啊，云指， 反正就是张指导、云指导是吧？各种叫法。 对 啊，昨儿这比赛不知道大家看没有哈？北三也在问，首钢女篮赢福建了，没有转播吧？其实现在呢，是可以在一些网络平台当中的咪咕是有全程的直播的，就是您可以在那儿看女篮的比赛。昨天这场球一上来就把人打花了。一上来打了人12-0，然后整个这比赛就一直是大比分领先。听听云指导在赛后怎么来总结这场比赛吧。 第一场比赛，对手福建，实力不是很强。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首要目标肯定是赢下比赛。那其次呢，通过这场比赛呢，让大家去找到比赛的感觉和状态，无论是老队员也好，还是年轻队员也好。那么尽可能的利用好这个比赛，然后呢为后面的比赛去做准备。总体来说我觉得达到目的，但是呢一些细节上我觉得还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么包括一个是前场篮板球，那么对方的次数要多于我们，再一个的话我们自身的失误也是还是有点多，还一个就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不论是攻防高质量的攻防的持续性那这个那么我觉得我们也要继续提高吧。那么现在还是有的时候会阶段性的在进攻或者防守当中去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在后面面临在更强的对手的时候，那么是要去做得更好的。那今天这场比赛的话，也是给了更多的年轻球员一些出场机会。总体来说，我觉得他们首先第一条很努力，但是呢，在场上的话呢，确实还是有一些经验上的问题，那么需要去解决吧还是需要去解决。那么一些失误球啊，包括一些进攻机会的选择呀和球些球的处理呀那我觉得还是需要通过比赛去积累吧。马伊娜今天开局进攻比较果断然后包括在防守和球权上争夺上也都表现很好。那其实这个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些给球队提供的特点一个是他自己的特点，然后另外一个给球队的一些帮助吧。那么就是一个球员的争夺，然后在一个防守上，那我觉得他这两方面应该说一直做得很好那今天进攻当中呢也是比较坚决果断也是命中率比较高，所以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也希望他能够把好的状态一直延续下去吧。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着女篮哈。虽然说这个转播的地儿呢不是电视上能看得到，但是网络上没有问题啊，在咪咕视频上大家继续来关注北京女篮的这个表现。 对，另外呢有很多的比赛时间不是咱晚上这个习惯看球的时间啊，可能平时在下午和傍晚多一点， 对 啊，甚至还有中午的比赛， 还有上午十点的比赛， 对，还有十点的球呢所以呢大家伙可能拿这个移动端看会方便一点。 哎，那继续我们在主咖上麦，马上来连线汪大钊老师，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国足。汪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哎， 汪老师好。 汪老师好。是慧凡和王毅啊在直播间。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啊，也就是今天凌晨完赛的这一场第十二强赛的第六轮哈，面对澳大利亚，终于在首发当中看到了大家都千呼万唤的这个四规划同时首发。那在比赛当中也是表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状态，无论是从这个人员的布置上、战术上，还是精神面貌上，似乎是不是都可以说是前六场比赛里表现最好的一场了。 是这样，虽然这一场大家期待了半天来得太晚了，如果要不是在第六场而是在第一循环当中出现的话，那我觉得对整个的影响，包括对其他的对手的影响都会大得多。现在呢，拿昨天的情况来看，客观上多多少少有一点，就是澳大利亚不像第一场打我们的时候他逼得那么紧，抢得那么凶，他心里似乎有数了，这个三分好像他也比较有把握，所以后来多少有些松。 确实哈，就是他们的表现也是给了我们一定的机会。那其实从十二强赛开始，就您刚才也说，就如果不是这么晚才用这个全部规划都首发上场的话，或许我们现在握到手里的积分不只是五分哈。那所以关于这个规划球员的使用一直是争议不断的。昨天艾克森、阿兰、洛国富啊，他们几位首发出场，再加上后边的蒋光太，虽然没有进球，但是表现是非常积极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总结着前面的六场比赛，您觉得在规划球员的使用上有哪些亮点，又有哪些遗憾呢？ 我觉得昨天虽然在前场攻击的时候三箭齐发，这是大家非常希望出现的一种情况，但是效果来看还是可以的。对对手呢有一定的威胁，要比像张玉宁什么的费了挺大的劲，那个威胁呢还是更大一些。但是仔细看这三个规划球员在前面，他们相互之间也说不上有什么配合，或者更希望有一种默契，实际上不是。他们在场上呢还是他们各自习惯当中的一些踢法和一些位置，虽然非常的努力，但是看不出来是这个经过一段专门的训练，有目的的让他们三个之间达成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基本上是自己把一些机会个人拼出来的。而且在拼的时候呢也很难得到其他人那种心领神会的协作。 还难以有这种心领神会的协作，就是互相之间其实在训练里边可能配合的还是时间少了一些。那当然说到了，这是已经跟澳大利亚踢完了哈，我们还是排在小组第五的位置，但这个小组当中整体的这个积分的形势已经是发生了变化，现在日本已经是去到了第二位哈。所以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明年再去踢十二强赛的时候，就基本上我们是三客一主，是一个形势上也很严峻的局面。那后面的比赛国足到底应该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因为刚才我跟王毅也是在探讨哈，是不是国足有这个能力，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在小组里再继续去搅和一下，去充当这个搅局者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心态呢很重要的取决于对于形势的判断。还是不要乐观。比如昨天这个比赛完了，就有朋友跟我聊说，亚足联都说了中国队这回成了搅局的了。其实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搅局的这种条件，也许搅局都搅不动了，不要把自己摆高了。因为如果要是那一天我们在阿曼身上这个不是犯了那种错误，把 完全有可能拿到的三分拿到手的话，那现在我们就是七分了。 是， 如果是七分，跟现在的五分可差别太大了。七分的话，我可以有把握的说，中国至少可以做个搅局者，也许还有更高的期待。 嗯、 现在看呢，就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放低一点，对自己其实只有好处。现在看呢，阿曼那天打中国的时候，已经把中国队当作像越南一样，他还可以打一打的对手了。所以他攻击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大面积的出来打，不是死认一条边路。那其实对手现在把中国队放在这样的位置，我们自己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我觉得这个的特别重要，这会影响到整个的比如战术的设计和对于规划球员的使用。 嗯，好的，谢谢汪老师。哦，我们这一阶段哈，国足就要告一段落了哈。 对， 再说国足的话题就是明年了。谢谢汪老师。哦，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再见。 好，再见。 嗯，哎呀，我们连做搅局者的这个姿态哈，可能都没有底气说我们能搅和得动。哎，现在这就是这样，目前的这个这么个局面。 但是刚才我看有家里人批评我， 批评 这个这找不着了，我一会儿找找 啊。还敢批评王毅？ 没批评我们啊， 批评咱俩啊。哦， 对对， 那行，那没问题啊。 说你们有李铁懂球吗？ 就是 你们有李铁敬业吗？这周扒皮批评咱们吗？ 说没有的话就别说了。马明呢是说国足现在踢得像美剧一样，每到最后的结局都有一种主角没有死透的感觉。本来以为大家都解脱了，国足依然举着吊瓶拄着拐杖低声喘气地说，别都不看啊，明年还得再看一场，我理论还活着。 另外宁波也一直在说啊，说我们其实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是吧？ 哦， 支持铁指导，支持国足。其实我们肯定是大家一定是支持国足的， 嗯， 都是抱着希望这支球队能够有更好的成绩，能够走更远的道路。但只不过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结果不尽如人意，就像我们生活当中一样，会面到很多不尽如这个我们心的事儿。但这个时候呢，你要去面对。大家真的就是希望球队能够越来越好，就我们也是看到了现在咱们这些队员在场上的拼搏。 对，能够看得到队员很努力啊。没有国家队的队员，你说进入到了十二强赛这个层面，他不想去争一个出线的机会的，一定都想。但是，哎，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吧。 对， 对，所以前面的这些犯下的错误，也没有重来的路了。我们必须得吸取教训。 不是错误 啊，不是错误， 不能是错误， 不能说， 对吧？就是前面的那段那些比赛呢，应该是在不断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积累和学习 啊， 是吧？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每一步。 向日葵对说，以后看国足得换个思路了 啊， 跟看电视连续剧似的，关键的时候未完待续。国足呢也是怕明年的四场没人看， 从这个兜里掏出一个小手枪来，啪啪啪啪，四个大字，请看下集。 未完待续嘛，说昨儿就拼了，拼赢一场，给留点悬念，这叫啊，您是保平当赢了是吧？早就规划全首发不就得了吗？真是让球迷有点看不懂。我们就是要为此交出一个巨大的学费吧。我们在稍后下个时段也继续来回顾国足。先说说昨天有一个特别欣喜的消息，那就是 F1 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官方宣布，中国车手周冠宇加盟车队，把自己的赛季放到了2022赛季，他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 F1 正式车手，明年三月就要正式开启自己的 F1 职业生涯了。周冠宇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号人物啊？他进入到了 F1 成为正式车手，这对于中国的车手来讲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先听一下于伯川带来的报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冠宇，很高兴在这里向大家宣布，明年我将成为阿尔法罗密欧 Allant 车队的正式 F1 车手。 11月16号傍晚 ，F1 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官方宣布与中国车手周冠宇完成签约。周冠宇将在2022赛季代表车队征战 F1 赛场，这样周冠宇成为了中国第一位 F1 正式车手， 他本人也通过视频表示，自己儿时的梦想终于成真。 那么 F1 车手一直是我儿时的梦想，也是从小一直追求的目标，这一次自己也是终于可以真正的去成为20人中的之一。那么很感谢所有车迷们，还有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团队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那么我自己也是很努力，包括明年我觉得我需要更加的努力。 现年22岁的周冠宇出生在上海，从小便展现出赛车天赋，多次斩获卡丁车全国锦标赛冠军。2015年，他获得意大利 F4 车手年度亚军，同时也是新秀组年度冠军。之后又在 F3 和 F2 锦标赛多次站上领奖台。今年3月，周冠宇在巴林站收获了个人首个 F2 分站赛正赛冠军。本赛季至今，他位列 F2 车手年度积分榜第二位。谈到新赛季的目标，周冠宇表示， 新赛季到来之前，我将在这段时间里不断努力地提升自己全方面的水平，也很期待揭幕战的到来，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地关注到中国赛车。那么我也期待 F1 中国大奖赛可以早日回归赛历，可以和大家在上海赛道一起见面，然后希望大家明年关注我的比赛，谢谢大家。 周冠宇在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队友将是芬兰车手博塔斯。按照赛历安排，周冠宇将在明年3月的巴林大奖赛上迎来自己的 F1 首战。 我们也 昨天我看了朋友圈当中发了一照片，一开始我还有点迷糊，写的是那个，本来我英语就不好，是吧？他还用英语写，就是阿尔法罗密欧签下了关羽 啊，然后就 汉语拼音的 关羽怎么上那屋去了？ 我说这是一款新游戏吗？ 结果是现实的哈，这不是虚拟的。 对， 确实很现实，周冠宇。他是满足了明年成为 F1 车手的两个先决的条件。我们也是连线了，这是专门的采访赛车的专项记者李明晶老师啊，他也分析了一下周冠宇他未来在 F1 征战的整体的形势，其实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首要解决的就是排位赛的问题。 周冠宇成为中国第一位 F1 车手，这个事儿已经火爆了。那么我们第一点呢，先谈谈周冠宇是怎样进入 F1 的。他呢是在2020年就已经进入 F2 的比赛，因为现在根据国际汽联的最新规定呢，你必须参加 F2， 而且必须获得足够的积分才能进入 F1。 那么跟他同时参加 F2 的这个车手呢，是舒马赫的儿子和日本车手角田裕毅，都在2021年进入了 F1。 那么周冠宇呢，等于是一个蹲本生，他在2021年呢又赛了一年的 F2， 但是呢也是拿了几次分站冠军，那他的积分呢也是足够的，这是他能进入 F1 的前提之一。第二个前提呢是正好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呢要换人，换人的理由呢，一个是莱克宁要退役，还有一个，第二个呢是他们用的另一位意大利车手吉奥维纳奇要跟他解约，那么顶替莱克宁位置的呢是奔驰队转会过来的博塔斯，那么车队呢还有一个人选呢是在周冠宇和另外一位意大利车手之间做选择，那么最终呢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呢这是在11月16号决定还是用这个周冠宇跑2022赛季的比赛。周冠宇2022年进入 F1 之后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他要与3位世界冠军同场，那么有可能呢还是4位世界冠军，这4位都是谁呢？刘易斯、维特尔和阿隆索。那么可能会成为世界冠军的是维斯塔潘，他的队友呢又是在车坛速度非常快的博塔斯。所以说周冠宇明年要遇到的最现实的问题是，首先要解决他的排位能不能进入前10，然后才能决定他的正赛。但是我预计他第一年的这个 F1 成绩不会太出彩，至少不会像他在 F2 比赛的时候还能拿到分站冠军。但是呢我们还要看与他同期比赛的他跟角田的表现跟舒马赫的表现怎样，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水平衡量。 好，我们也 也继续从 F1 赛场哈转回到国际足球的赛场，因为欧洲区域选赛真的是很刺激哈。这一组的最后一轮今天凌晨也展开了最后的焦点战，那就是荷兰坐镇主场对阵挪威。上半场比较沉闷，荷兰创造出来几次射门的机会威胁性都不是很大，挪威基本是被限制住了。下半场的尾声阶段，丹朱马助攻贝尔温爆射破门，伤停补时阶段贝尔温狂奔到了禁区横传，德佩射空门得手，最终荷兰主场2-0战胜对手，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时隔8年再次晋级到了世界杯的正赛。 另外凌晨3:45欧洲区的 D 组一场大战，卫冕冠军法国队来客场对阵芬兰。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两支球队都没有进球，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本泽马接到姆巴佩的助攻抽射得分，随后呢姆巴佩在禁区内劲射破门，全场比赛结束之后提前出现的法国依然是在客场2-0小胜了芬兰，芬兰呢最终位居小组第三位。 还有一场一组的最后一轮比赛，比利时客场挑战的是威尔士，双方激战了90分钟过后，比利时1-1战平，其中德布劳内在第12分钟破门，被比利时取得了领先优势，摩尔在第32分钟打进一球，帮助威尔士扳平了比分，而小阿扎尔第41分钟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抽射击中的是立柱。 另外呢再来看看两支大家很关心的球队啊，我昨天看这个也有人发说在世界当中呢最受关注的还没有进入世界杯的球队有哪些，啊列了一堆国旗，然后最后有中国国旗，就是中国国家队啊，很受关注，关注度非常高，但是没有进入世界杯的正赛。其他的国旗呢我就看到了葡萄牙的国旗和意大利的国旗，两支球队都要去踢附加赛。当然呢他们去踢附加赛可能在足球圈里面呢认为也不算是个悲剧吧，因为一支球队本身还不够强大或者完善，或者在这个比赛当中没有表现出持续的稳定性，最终呢没有直接进入决赛圈，那相信他们啊保持着自己的实力啊，保持着自己的专注，在预选赛这个附加赛当中落败的可能性其实也不算太大。 那要是意大利碰上了葡萄牙，那是不是就真正的？ 那这场比赛就太好看了， 这太刺激了哈！这直接把附加赛怎么打出了半决赛的感觉？我们也继续来听听严强老师的分析，他也觉得意大利在登顶了之后自然的回落，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而葡萄牙呢，进攻人才济济，但是主帅过于保守，已经是跟球员不太适配了。 数据的状况主要是注意力暂时集中在意大利和葡萄牙身上，因为荷兰那边还是一个状况最为复杂的一个莫名之组。意大利其实小组最终没有能拿到第一，我觉得不是意大利有多大的衰退，反倒是意大利在夺取欧洲杯之后高峰之后自然的一个回落。他们拿欧洲杯冠军不久就去打9月份的世预赛，而出现了对保加利亚和瑞士的连平，这其实就是，高峰之后自然滑落的一个正常运动规律。我觉得以意大利的班底实力打附加赛，我觉得他们仍然是欧洲最有机会出现的球队，剩余这13支球队当中。葡萄牙的状况则要更加复杂。从进攻人才来讲，葡萄牙真的是汇集了，这个国家可能这20年来人才最丰富啊，类型也最丰富的几波球员，但是在战术组合这方面，我觉得桑托斯有些过于保守。16年夺冠呢，其实靠的就是防守反击，而且是一路平局上去啊。那，之后的葡萄牙队在这5年时间当中，不管是在其中的欧洲杯还是世界杯上的表现，都是显得过于保守。他具备跟对方对攻的能力，但是他不具备和去主动去求胜去控制比赛的这样的一种战术，所以我觉得葡萄牙队的问题还真的会更加复杂。主教练如果思维不能有所改变的话，哪怕葡萄牙最终这个预选赛能够出现，他们在世界杯当中的前景也很难让人高看一些。这个状况实际上我觉得跟勒夫在德国执教的状况也是相似，主教练的这套战术打法其实已经不太匹配目前国家队在国际舞台上竞争这样的格局了。葡萄牙的问题是一种系统性的问题。 天朝梦想家说最后一瞧，欧国联冠军和欧洲杯冠军都没有进世界杯， 我就喜欢看事儿大的。 那咱们就和欧国联合这个欧洲杯的冠军是同 一 级别的了。 不是，咱组一个叫什么，反正攒一个联赛嘛。 啊，起个名儿、 起个名儿， 嗯 嗯、叫第几大联赛，反正就是洲际的比赛、 嗯。 反正这世界杯出现，我们也是非常渺茫了哈、可以一起组一个队啊，叫。失落战线者联盟队 啊、哦，对，可以，这可以啊。你看，乐乐乐说，意大利、葡萄牙不出现正常、啊。 哎呦， 好家伙， 呵，这口气够大的、啊！这听着，意大利和葡萄牙的球迷心里纷纷稀碎。那确实，这一次欧洲区的预选赛太刺激，赛制你都不敢想象哈、啊。这接下来的附加赛同样如此，要分成三个小组去力拼，所以那种子队嘛，种子队之间互相也是可以碰得上的。 嗯、 意大利跟葡萄牙要真放一块儿，我的天哪！包括其他的像这个什么捷克啊，这都不是吃素的。Chris 说，意大利、葡萄牙不要忘了乌拉圭哦。 哦，是 打成一个更刺激的，因为附加赛里边还会有美洲的球队、南美的球队。 所以实际上真的呢，一看到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咱们这屋为了十二强赛也是就是李铁的用人争得面红耳赤。其实再看看人家呢屋、国家队主教练也一样啊，都是如坐针毡。你这刚才严强老师不是也批评桑托斯用人过于保守吗？这还是国外的媒体也这么分析是吧、那个葡萄牙的媒体会怎么说桑托斯呢？啊，这个支持 C 罗的球迷们会怎么来看待主教练呢？这个全世界的主教练都是一样的， 对， 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强如索尔斯克亚啊，休假回来之后带着十一个人我继续开练。 哎，就是都说前一阵儿咱都说铁锁连环，铁锁连环，但是你真要连上环，你就得有那个索尔斯克亚的那个强大的心脏。 发布会已经证明了铁指导其实这个承受能力还是可以的，有这个强大的心脏。 哦，反正这不管怎么样，就是不管听者觉得怎么样，那至少这个心里边憋闷的这么长时间的这种情绪已经是发泄出来了。我觉得从一个侧面来讲吧，也是一个好事儿。都到了十一月中旬了哈、大家也都进入到了一个年终总结的时候。你说年终总结，之前谁还不发发牢骚呢？这一年，你说你达到 KPI 有多么的不容易？跟团队之间，其实但是一般这种牢骚是关起门来哈、跟自己团队聊一聊，跟自己的队员、工作人员聊一聊，很少说在一个总结大会上聊的。这说明李铁指导还是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这边还有家里人，说怎么算叫世界联盟杯吧？李欣说亚洲的赛制比欧洲的简单多了，那可不，欧洲那屋真的是群雄逐鹿，因为没有哪个、你除了像北马其顿这样的球队，你能说它是个弱旅？其他的你说谁是弱旅？ 北马其顿 也算不上吗？ 也算不上弱旅吧，人家欧洲杯踢得不错，欧洲杯正赛踢得不错。可能也就是像什么列支敦士登 啊，列支敦士登 对吧？像什么圣马力诺，这些可能算是弱小一点的 啊。所以真的，欧洲无弱旅，谁赢谁的也都很正常。 在世界杯这个层面当中啊，亚洲也没强队啊，所以呢，差不多就是咱们还在咱们的这个层级当中，在和世界足球在接轨。其实不仅仅是亚洲足球，我们可以去放眼现在呢，在非洲足球的领域当中，其实非洲足球也已经失去了我们像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那样的竞争力。尼日利亚、喀麦隆、科特迪瓦那个时候也是能够在世界杯上搅局的球队。现在你总感觉就是非洲的足球也在慢慢的在向下滑落。 所以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起伏的这种事物本身的规律哈。1908说别聊年终总结这事儿，人家成绩不好，主帅有担当还能辞职，哪像我们呀，只能是被烫着，呵呵，只能在开水里烫着啊，是吗？是这样吗？ 另外这边7113也说，这个葡萄牙媒体怎么评价桑托斯不感兴趣，我们现在想知道葡萄牙的严强怎么评价李铁。 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新广播道上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 干事，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070575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了，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8:30了。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哈，一个是战平了澳大利亚，6战5分，对国足的表现，您是不是又重燃了希望呢？另外，第二个话题也说说中国男篮啊，在月底11月27号、28号面对日本的这个世预赛当中啊，中国男篮是不是能够完成一个2场完胜的这个结果哈？继续来跟我们探讨一下。那说到了国足。大家伙儿都纷纷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啊。首先就是对李铁指导的这个6场比赛当中的比赛内容，就为什么到了第5、第6场的时候才发现，哎，其实规划直接都给他派到首发里，就是一个最优解。李铁有他自己的理由啊，一定是有着主教练自己我们球迷看不到的地方的。 前一段时间也和这个一些足球圈里面的教练在聊这个事儿，他们呢对于李铁的用人呢也是有自己的解释，就比如说从6场比赛当中不同的时间节点，像联赛刚刚结束的时候就集中到西亚去打比赛，那时候很多的国脚体能状况不好啊，包括尤其是规划球员他们的身体状况没有办法应付90分钟的比赛啊，再到进行了1个月的集训之后，大家的身体状态慢慢调整，李铁呢增加了规划球员的使用啊，甚至是到回来之后再做了在国内的这个放假之后再出征，那个时候呢可能球员的身体状况、技战术的磨合的情况以及对于不同的组合的一些演练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咱们要客观地说，每一场比赛球队都在做出一些调整，都在做出一些改变。从结果上来看呢，好像每场球都比前面一场是不是踢得好了那么一点 点， 是吧？ 对，就包括跟沙特虽然是2-3输球了，但是场面的内容上好像也比赢越南那场好一点点。 0-1输日本就比0-3输澳大利亚那场踢得好了一些。 3-2赢越南那更比踢日本那场结果上要好很多了。 然后呢你看1-1打平澳大利亚和咱们战平阿曼的比赛相比呢，大家也肯定觉得就是打澳大利亚这场球球员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场上的作风也要更进一步，就是其实也客观的看到了咱们的球队还是在慢慢的向着好的方向在努力。 对，但是就这个适应12强赛节奏来讲的话，确实我们这个节奏是慢了一点。如果从第3场比赛打越南开始，这个节奏就调整过来，那或许后面的比赛会不一样啊。那当然，现在是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境之下，第6场终于是放下包袱，打出了一场最好表现的比赛。也有很多的媒体说，这是一场终于展现出正常姿态的比赛哈。那郭健也是分析了这一点。而对于明年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郭健跟严强，严强老师还是没有变啊，还是那个3步，就是不垫底、不瞎踢、不丢人。那当然，郭健老师提出的更细致一些，比如说打法清晰、有章法，输的不窝呢。 但这场比赛，我觉得作为球迷，应该可以满意。毕竟你是1-1打平了澳大利亚，而且你还是有这种进球机会的，不是说这个全场非常非常被动。然后凭借一个运气球这个打平的这场比赛，他最大的进步就是他能像一支正常的球队再打一场正常的比赛，基本上发挥出来自己的水平，而且拼到了最后1分钟。我们之前其实说过，像国足 其实包括很多球队都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球队他有几种选择的时候，他会相对比较犹豫，但是情况变得简单以后，反而会比较好打。就像今天这种情况，如果你输给澳大利亚，那就基本上就没了，就是理论上也只存在非常非常小的这种出现可能。所以这场比赛对国足来说，虽然外界舆论压力很大啊，但是对这个打比赛的人本身来说，已经没有心理包袱了，对，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因为到头也就这样了。所以你看今天比赛队员们动作我觉得非常协调，然后处理球基本上都在正常的这个水平线上，所以这是这场比赛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当然你这场比赛打的这么这个心态上相对放松，就是正常发挥水平，也是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就是你前五场比赛你只拿了四分，然后球队现在随时可能出局，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代价。明年是还有四场比赛，有日本一场，越南一场，然后沙特一场和这个阿曼一场。我其实不期待这个球队能取得三场胜利，或者能怎么样，能拿九分或者能拿十分，然后争取一个第三名打附加赛的资格，我觉得这个不现实。我就是希望能像今天这样能好好打几场比赛，就是比如说你打这个积分在我们前面的就是强队，比如日本这样的球队，然后沙特这样的球队你怎么打，然后面对越南和阿曼这样的球队你怎么打。我希望看到一支打法比较清楚，然后打得有章法，输赢都不窝囊的这个比赛，我认为就够了。其他的呢，你要说对出线还有什么多大的期待，我现在没有这种期待了。 至于十二强赛剩余的比赛来讲，现在打了六场，五个积分，理论上呢对第三名还有一定的压力吧，但实际上我觉得指望还能够获得第三去参加附加赛，这种可能性已经非常非常渺茫了。对于国足，我们只能够希望还是三个不的原则，不在这个小组垫底，不瞎踢，场面上不丢人，未来四场比赛只要不丢人，我觉得就基本上达标吧，我们没有理由去奢望更多，因为不光是足球的基础，这支国家队选材的匮乏，在前期失分实在太多，前面那些比赛做出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决断，导致我们对未来不敢有任何期望。 我们也继续说说中国男篮的情况哈，现在阵容上和此前八月份的那个集训名单相比，还是有很多的变化的。那招入了更多的这些年轻的球员，后卫线上也人员更加的充足了。 哎，对，再多说一句，就是2023年男篮世界杯呢，是由日本、菲律宾和印尼三个国家共同举办，所以呢，现在我们打的这个预选赛赛制也是比较的复杂哈。先打小组赛，出线之后呢，再打第二阶段的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还要看日本、菲律宾、印尼这三支球队是不是能够都进入到第二阶段。等等一系列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赛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的赛制的情况之下呢，也给杜锋所带领的中国男篮提出了不小的课题。那现在世预赛呢，它分成了六个窗口期，也就是按照咱足球来说呢，就是六个国际比赛周啊，它一周呢是打两场球。第一个窗口期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11月22号到30号的这一个窗口期。这个是对于咱们的中国男篮来讲呢要去面对，但是我们两场球是挨着连续的两天啊，客场去打日本队。 对，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咱们中国男篮的表现。 那当然作为这一次出战比赛的啊，最后不管集训的名单有多么大的一个面积，最后周琦肯定是可以参与到正赛当中的，因为周琦现在在 NBL 的季前赛表现也非常的不错，尤其是他不惧对抗这一点，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杨申的分析。杨申和刘潇一块儿啊。 说到周琦啊，这个入选了这一届中国男篮的名单，但是呢，他人是在澳大利亚，最近呢也是在代表新的球队俱乐部。在打季前赛的比赛，两场比赛打得不错，特别是最近一场，在得分、篮板、封盖，包括整体的进攻的效率都非常的出色，而且在比赛当中呢，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集锦啊，有一个球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不是那种封盖呀、得分啊，而是一次他在空中接到队友传球之后，直接打给他的队友外线的队友。 那个球真的是展示了周琦的球商，他的视野真的是马不停蹄手不粘球，非常漂亮。周琦的队友呢在看到这个传球之后呢也是非常的惊讶也好，或者说是集结叫好也罢，替补席呢是一片欢腾，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对周琦最好的一个肯定。 那么周琦啊在出场的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不错啊，我们看到一些视频包括比赛转播的一些画面啊，就是周琦敢于跟澳洲的这种内线啊球队的内线去对抗。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篮球呢其实是非常讲究用身体对抗的，而且他们这个身体对抗几乎可以说是世界顶级的，无论是哪支球队碰到澳大利亚队都会因为这个身体对抗而比较头疼。当然他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种对抗是一种超出了篮球对抗范围的一些动作啊，确实有一些，包括引起打架事件的一些场面也是非常多的啊。但周琦呢这次在澳大利亚联赛当中并没有惧怕这个对抗，反而表现得非常的越来越的敢于去这种对抗。我觉得这个对周琦来说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一直呢大家都觉得很瘦啊，比较这个在对抗方面就要吃亏，虽然有身高臂展但是瘦，但是呢这次看到他在澳大利亚的这个表现呢，其实他对这种对抗完全是可以适应的。那么如果他适应好了这种对抗的话，澳大利亚联赛这种对抗的话，那么无论是将来他回到 CBA 也好，甚至去 NBA 也好，或者是在国际赛场上也好，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至于这个帮助是不是能让他更上一个很大的台阶，那么就要看他在澳大利亚这个联赛当中不光是对抗，对整个比赛对整个的这种篮球的这种适应，篮球氛围的适应，包括他如果不在 NBL 的话下一步无论他是去哪儿啊，就是对新的比赛的那种适应。那么如果这次他能回到中国男篮的话，这也要看看他在比赛当中能不能把自己去就是在澳大利亚联赛经历的这种对抗运用到国际比赛当中去。但是我觉得这毫无疑问，当周琦从澳大利亚返回到国家队或者返回到 CBA 啊的之后，我们会看到他就是更强的这种对抗能力。 大家伙已经开始畅想明年啊一月份开始的十二强赛后边的四场比赛了。这边孤身走我路说，国足要是能得10分、15分的，一定能出现。就之前在十二强赛开始以前，咱就算过哈，基本上出现的分数应该是在16分左右。 现在咱们这个小组更难一点， 嗯， 因为在前面的几轮比赛当中呢，没有怎么出现过平局， 对， 所以就会导致出现的积分相对会较高， 对，又升了一个档次。 对，您看现在小组赛就打到现在为止吧， 嗯， 排名第三的澳大利亚队应该是积11个积分， 对， 剩下的四场比赛当中，就如果我们拿15分的话，也就意味着澳大利亚队要在后面拿3分， 嗯， 他拿4分15分，他胜负关系他都压着咱， 嗯。就所以嗨这很难，就这事儿就别想了，想拿小组第三这事儿不太可能了啊。 日本呢现在积12分，所以这个小组呢因为平局少，所以会导致出现积分相对高。而在另外一个小组当中，阿联酋刚才呢这边也有家里人说嘛，阿联酋怎么才6分人家小组第三了。那边呢平局一开始特别多，哗哗哗一大堆平局，然后伊朗和韩国两个队呢也比较猛是吧，比较靠前，所以他们的那个小组当中呢积分会更多，就是强队把分都抢了，剩下的队呢相对积分就少了。 嗯， 你想咱要在那屋积5分， 嗯， 咱也可以惦记一下第三。 对，老远的远深秋还有坚挺的阿凡达三位家里人的这个想法应该都是比较一致的哈，就是说后四场无论如何不能输给越南跟阿曼，出现嘛就只能是呵呵了，但是需要在该赢下的这个对手身上，我们展现出自己应该有的那个实力跟面貌，保住第四档的这个位置。 嗯， 因为毕竟现在我们跟第四的阿曼之间还有2个积分的差距，想要证明啊，我在这个小组当中，我还是那个亚足联分组的第四档球队，那就保住小组第四的位置。 嗯， 哦，这是一个心理底线。 哎，而且呢，就是我们 必须要是频繁的能够进入世界杯的十二强赛，就亚洲区十二强赛，你成为一个常客，然后每一次在比赛当中呢，你都努力把自己在小组赛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分档排位往前提一提， 对，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竞争力吧。我看到像七二九八，他在说苏塔没上，也是咱国足战平袋鼠的一个固定一条因素是吧？ 嗯， 因为对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后卫，但是你换一换，在第一场比赛里面，你像莱基啊什么，他们也没踢，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场的这个攻击手没踢，但是人家还是打出了一个3-0。所以这两场球呢，第一场咱们没有把澳大利亚看得那么强， 嗯， 可能这一场呢，澳大利亚是不是也把咱们看得有点过弱了？ 对， 再加上咱们做出了相应的人员调整，大家这种求胜的欲望，在整个的舆论环境的压力之下，一个更想证明自己的心态，在比赛当中表现的还是更出色一点吧。 清勋纯粹啊，说看完了国足这前面的六场比赛，有一个想法，就是今后在联赛里这 U23 政策。说反过来用吧，每场只许有3-23岁以上的球员上场，让 不叫这个 U 给翻过来，叫 up 是吧？ 就是 up， 咱就踢奥运会的赛制 啊，对，就是奥运会的赛制，让年轻人都上去尽情的折腾几年 啊。 谁人老活糙啊，真是您这是打击面太大了。说啊，老将们就该歇歇吧，中国足球再不破就真立不起来了。打小从81年就看国足冲击世界杯，从只差一步到罗马（括弧02年除外），现在已是届届沦为陪读生，心碎哈。 啊，咱还这两届算不错，能到人家那个，就算那算什么高考是吧？ 嗯， 高考的这圈子里边去陪读。 嗯， 头些年咱就是连中考这都过不去，上不了高中。 对，咱连十二强都摸不着门呢。 嗯， 小白说，以昨天对手对规划的身体对抗和恶劣犯规的程度来讲，他觉得踢成这样已经很努力了，而且其他的队员也很拼啊，这样的球队即便输了也会支持啊。确实全队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风貌真是六场比赛里最好的。 对，咱们不是说球员在场上不努力，教练组准备工作不细致不敬业是吧？这些就是在态度层面当中不能够给球，我觉得给这支球队任何的批评，包括在疫情的情况之下，这种非常艰难的出国参赛，然后到国外你又要训练又要远离家人还要注意防疫，各方面的心理压力给球队所带来的一些备战方面的影响，大家都在努力克服，这个态度我觉得这一届国足在态度层面上没有什么太多可指摘的，但是一是我们确实实力不够，另外的一个呢，的确就是在技战术的层面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员使用啊，战术安排啊，大家会在这个层面当中去探讨，不是说这个人不行，就是说可能在一些细节当中是不是做的不到位，是吧？像任我行，哎，这是一个思路哈、啊，说6战5分啊，咱换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咱前6场比赛输了1场，平了5场，想想是不是能接受了？第一场遭遇战没踢好，0-3 输 给澳大利亚， 哦， 然后后面咔咔咔咔啊， 咔咔咔连平日本， 连平日本沙特啊，又平了，就是再平澳大利亚。当然呢，有2场踢得不太好，平了阿曼和 越南 。哎，这是不是能接受？ 这么算起来的话，你要是说能， 好像一下心里舒服多了， 舒服多了，能平日本，能平沙特，这含金量的不一样了。 连平连这个小组当中3大强敌，日本、沙特、澳大利亚， 对， 一下好像心里边是舒坦了。 就谁数学好，能马上算出来。要是这样的话，现在沙特、日本是怎么个积分？澳大利亚啊，那积分就不一样了。那出现这么多平局， 就是沙特、日本、澳大利亚各减两分嘛，因为原来跟咱们身上都是拿的3分的球，对吧？ 对。 然后现在呢，都变成平局了，各减两分，然后呢，给人家这个越南加两分， 有2分了 越南加1分， 越南 打平嘛， 对，打平加1分跟阿曼也是哈， 阿曼本来就是平局 ， 这样的话，哎，这样，这个沙特14， 日本10分， 澳大利亚9分， 嗯， 然后咱们还是5分，反正还就是越南1分，就这么一算，还是跟人有差距。 但是、嗯、但是听起来舒服多了。 嗯，大辉说你们这是纯阿 Q 精神了。现在已经有点要放弃治疗的意思了 啊！ 啊，哎呀，是吗？乐意九也说阿 Q 又回来了 啊！这边就是比我们还有这个更有激进思想的是吧？ 嗯、 更阿 Q 一点的4178说，如果后边四场比赛咱12分，咱是不是应该能出现了？我是说，如果啊，昨天朋友圈里边已经有这个观点了， 嗯， 已经有大家开始算分了，说如果后面呢咱们全胜的话，是不是能出现？ 嗯， 然后我就看完球我也睡不着啊。 嗯，然后就净琢磨这事儿。 数学本来又不好，人家一提这事儿，我就特别认真，就开始拿出纸笔就跟那儿算。 哎呦， 算完了之后，后来发现，光咱自己一个队还不行。 嗯， 就是你还得指着越南， 嗯， 得赢两场。 嗯， 就咱拿了12分之后，咱17啊。 对， 对吧？咱要17想挤到小组第三去，咱得让澳大利亚或者日本不能够拿到17啊。 嗯。还得制约对手呢， 那就得需要越南， 嗯， 赢澳大利亚呀， 哎、 赢个日本啊什么的，把人家拖住、 嗯， 平都难。 嗯，所以别想了，别算了哈，咱也不阿 Q 了。到现在为止，真的，我们的现在目前的实力就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体现啊、 嗯， 排在小组第5的位置，有前面的很多的细节没有做到，嗯，就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水平。1908说：“铁子不是想找热身赛对手吗？这剩下4场就是含金量非常高的对手。 嗯， 练吧。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后边也别想着什么搅和积分的事儿了，我们就锻炼年轻人。 其实李铁在这个非常长的新闻发布会当中，有一些观点大家可能不会很同意，但是有一句话就是让我听起来之后也觉得挺唏嘘的，就他说到了过去的2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几乎没有跟比我们强的球队有过什么交手的机会。因为疫情的影响嘛，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面，国足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正式比赛可打，尤其是热身赛，你很难找到更好的球队来跟我们热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比赛的节奏对于国足来讲真的是个课题。 嗯， 这个难题是现实摆在那儿的。原本我们联赛的节奏就不够快，强度就不够高。嗯，你在没有机会和高手过招的话，那你对国家队提出很高的要求，我觉得也是难为这支球队了，对吧？所以我特别同意刚才那位球迷的观点，就是剩下的4场比赛哪一个都是硬骨头。 哎， 这是我们在这。未来可能1到2年时间里面，你难得的有机会和人家真正硬碰硬的，人家认认真真跟你踢比赛的， 嗯， 这么一个机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 嗯嗯，所以1908啊说的就是，你多去锻炼一下整体的这个阵型，让年轻人都上去冲一冲， 嗯、 啊，也去见识一下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里那种身体对抗的程度、硬度、那种心理压力，这是为未来做准备了，因为。什么出现啊？小组第三这事儿，咱们真的别想了哈。 对，8216也在说，下一场比赛对阵日本，洛国富肯定是上不了了， 嗯、 因为已经是累积黄牌停赛了。 嗯， 阿兰是不是能回来呢？现在还不太知道，因为他要回到巴西去进行度假。 哎、嗯， 所以后面的比赛呢，对于李铁来讲，对于咱们国家队来讲，啊，这个8216说的以练帅、练新人为主吧，啊，练主教练、 嗯、 练新人。 啊，反正都已经前面6场比赛你也有这个练的成分嘛， 嗯， 你换了多场的首发的阵型啊，一场一个首发，这也都是练的成分。家里人说，天哪，你们俩是不是已经足球让人发狂？ Dominic 说，一哥樊云，你俩已经快了。你俩已经招了道了啊， 就是我们天天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和国足消息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我觉得大家这个球迷的心理的承受能力已经都很强了，我们其实这心理承受能力也挺强、 嗯、早就已经被蹂躏的不是摩擦的、 啊、 已经是非常的刚强了啊。 这边eSpace 说精算的这些任务你们俩别算 啊 还是交给梁叔安排一连线，让叔算算， 提前给叔发个信息，然后给叔布置个任务，是吧？ 现场速算。 这现场直接连的话，这 这不太好算， 老头得掰着手指头， 对， 这个拿着手机掰着手指头有点忙不过来了。天朝梦想家说，只能说你的调整赶不上对手的强大，等你调整好了，比赛也结束了，后边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哎，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觉得真的是很同意刚才1908说的，后面的四场就当是你质量最高的热身赛去踢啊，去为未来做准备。 一号线批评我说你又开始算分，累不累啊？可是现在我觉得看国足最大的乐趣就是 还能算算分， 哎，还能给咱们一个算分的机会，是吧？ 这边坚挺的阿凡达还有王胖虎都说不能练，说别练了，让高水平带走年轻的队员再去踢踢。高水平是谁？ 我特别同意海豚朋友这位听众的观点，他说什么时候啊，咱们 U19 啊 U16 啊，是吧，你能连续四届五届参加世青赛世少赛，说那时候中国足球才叫让人看着希望了。 对，你是不能说我们啊，就是只是一届两届进了个12强啊，踢了几场比赛，然后最终没有出现，就说我们有进步了。 对，尤其是这一届世界杯预选赛呢，我们有规划球员的加入啊，他可能和以往我们在看到中国国字号球队的水平呢，不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水平，因为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啊，可能很难再有像这一届世界杯这样这么多的规划球员了。 是，基本上就不可能有了。 对， 所以不如就在此时此刻哈，就好好的来梳理一下整个的这种阵型啊。当然也有很多家里人说不同意啊，不倒的大叔说不同意练帅练新人啊，活在当下，现有的牌必须得打好，以后要是换帅了，那新帅新人都不知道是谁呢啊，所以得活在当下，就不能想太远的事儿啊。两种观点，哎呀，不管怎么样，国足依然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谈资。 我相信在今天这一天的时间里面啊，咱们球迷朋友都会和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就是掰扯李铁该不该下课，规划该如何使用国足，还有没有机会，未来会怎么样，其实这就是国足带给我们的话题。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儿先聊到这儿，下面请继续来收听易烊千玺为大家带来的一起向未来。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节约用电用气用热，自觉养成精细化节能习惯，践行绿色低碳新生活。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70-7756。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大气扩散条件不佳，白天到夜间能见度较差，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变化不大，早晚天气冷，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注意加强保暖，谨防感冒。